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全新的一周，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喽。我是泽华，此刻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年代有些久远，哎，但是歌曲本身很好听。500《上海女孩》。 上海的女孩，别靠过来，我已有个她，心中已放不下。上海的女孩，想走过来，可我心里的她，早将我都融化。 这样复古的音乐总是可以轻易地叫醒我们的耳朵。7年前的作品了，收录在2011年《500单程车票》这张专辑当中，歌名叫做《上海女孩》。好吧，11点04分，伴随着这样的旋律，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旅行。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海岛，其实提到海岛，很多人觉得说到冬天的时候特别想要去，因为这些地方很暖和。 这些地方呢有阳光有沙滩，会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得跟冬天你所在的北京完全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还去海岛哈，今天我们去的是加那利群岛，地理位置呢北距西班牙半岛大约1300公里，南边呢是浩瀚的大西洋，西边和美国隔大西洋相望，东边呢和北非大陆是比邻的。隔着大西洋眺望非洲大陆的加那利群岛，在我们国人心中呢好像是三毛远在欧洲的家，但爱好旅行的人都知道，真正让那加那利海岛名扬四海的其实是这里的天然火山、优质的海滩以及变化多样的自然环境。由于重要的海上交通地理位置吧，所以呢这里从历史上而言呢它就有着很多很多特别的经历。加那利群岛一共有7个岛，分2个省。首先我们要去往的第一个呢叫做 Tenerife， 是最大的岛屿，面积达到了2034平方公里，人口呢也是很多的，是130万人。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人口组成呢75%是西班牙人。 Gracias， 可以说西语咯，剩下的20%是英国、德国和北欧等其他欧洲国家人，所以你放心在这里讲英文是 OK 的，虽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加那利群岛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随时的看一看感受感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很有意思，把民族音乐、世界音乐跟这样的一个电音进行结合，他们放在一起到底是一种冲突矛盾，还是一种格外舒服的状态？听听看这首《干一杯》，央格林。央格里演唱 Mars 编曲的《干一杯》，听起来就像祝酒歌一样的非常的欢快的一首作品，但是由于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电音元素，整首歌曲变得格外的有力量。虽然歌词可能会听不大懂，但也只是其中的个别的部分啊，整体上呢把 美酒献给贵客，然后举起来，大家其乐融融这样的一首状态。演唱者秧歌里呢，之前来974 Live Show 做客过，他特别厉害的一点是擅长做各种各样的小乐器和大乐器。他做出来的乐器呢，总是外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但吹出来的声音呢，也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悠远。秧歌里啊，据说他只要唱起祝酒歌，三里开外的陌生人听到之后都会心痒痒的过来讨酒。在下个月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来到974 Live Show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新的音乐哈。还是让我们继续的开启我们的旅行。刚才说到加纳利群岛，之前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查一下资料，你会发现这里雨水少，全年的日照时数呢也是特别长的，所以是欧洲客选择晒太阳的理想地。绝佳的气候，唯美的景色，洁净的环境，欧洲顶级的主题乐园和稳定的社会氛围，成就了这个名副其实的欧洲度假胜地。要知道，西班牙的13个国家公园当中，有4个都在加纳利群岛。而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特内里费岛，这也是加纳利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特内里费岛拥有着众多的旅游资源，比如说西班牙最高峰泰德峰，就位于特内里费岛的中部。把整个岛屿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北部和南部相比呢，多云多雨，常年是翠绿色的。当然植被也是非常的茂盛，气候凉爽，有着欧洲顶级的海洋公园。而南部在最高峰的保护之下呢，更加的稳定干燥一些，日照也会更多，气温一般比北部会高出2到3度，但是海水是平静的，是顶级酒店云集和进行水上活动的理想的地方。这里也有着欧洲最大的水上乐园，稍后呢我们就来这样的水上乐园好好的感受一番。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于范晓萱。旋律很自在，无论你是在特内里费岛的北部还是南部，干燥的地方还是多云常年翠绿的地方，都很合适的一首。 不停地下我的心痛的那么清晰，他录起你冷淡的声音，说明你决定不再继续，仿佛自在谈论别人的事情，你熟悉的语气，陌生的冷静，不带一丝感情， 范晓萱的 Why 这首歌曲当中的笛子的 solo 部分非常的好听，2007年的一首歌曲了。当时呢，这首歌曲的诞生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范晓萱的突变，无论是编曲方面还是演唱方面，跟以往是不同的乐风和舞台张力。所以当年呢，推出的一张专辑就叫做突变，好吧。带这首 Why 感受完了这首歌里面的气氛，我们继续的出发。泰德国家公园里独特的风貌，好像月球这样的一个景观，吸引了众多好莱坞片商，曾有很多好莱坞影片在这里拍摄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速度与激情6》。在这里呢，你可以享受到观星的乐趣。如果你喜欢抬头看星星的话，如果你有非常厉害的望远镜，当然是高空望远镜，来到这里绝对是可以发挥到最大的一个用处的。当然作为家长，你也可以带着孩子抬头看着漫天的星空，你跟他说，哎，你看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星座，这个是什么什么星星，那种安静美妙的星际天空的分享会让你们一家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当然如果你爱开车的话，前面我们说到了《速度与激情6》是在这里拍摄的，你也可以来这里，哎，加速度好好的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 今年带来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Bad Liar。 这首歌前奏前面部分很梦幻。 My dear, it's been a difficult year, and terrorists don't pray on innocent victims. Trust me, darling, trust me, darling. It's been a bloodless year, I'm a man of three fears, deadly faithOut tears. Trust me, darling. Trust me, darling. Look me in the eyes. Tell me what you see. Perfect paradise, tearing at the seams. I wish I could escape. I don't wanna think. Wish I could.Dreams never mean one thing, 'cause happiness lies in the diamond ring. Oh, I've been asking, oh, I've been asking for problems, problems, problems. I wage my war on the wounds inside. I save my.I wish

每年十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是冬候鸟南下越冬过境北京的迁徙期。今年冬候鸟的先锋部队十月三十号准时抵京，十一月十六号进入到抵京高峰，数量超过两万只，预计十一月底将达到峰值。近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在加入天合联盟运营满十年之后，将于二零一九年一月一号正式退出，并且将在二零一九年内完成各项过渡工作。同时，在南航官微上的公告显示，天合联盟对此表示尊重公司的决定，并且同意和南航在二零一九年期间确保所有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能够得到妥善过渡。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发现已是凌晨四点，漫无目的。 雷雨欣词曲创作，不光是词曲创作，他自己也是制作人，同时担任了录音、混音、母带、和声、和声编写所有的工作。这首歌曲呢叫做 Summer Light， 歌里面唱到，沿着海边走了一圈，才发现已是凌晨四点，漫无目的，今日昨天。有的时候有些人的旅行就是这样漫无目的的，今天明天随意的走，随意的看，但沿途当中所有经历到的景色都是他这一路旅行当中的收获。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的是加纳利群岛，刚才我们首先去的是特内里费岛，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欧洲顶级海洋公园鹦鹉公园。园内呢有大约30,000种动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园。园内绿草如茵，景色呢也是非常宜人的，游乐和餐饮设施很齐全。最吸引人的要数当中的企鹅馆，这里面呢有海狮表演、海豚表演、虎鲸表演和鹦鹉表演等等。海洋公园是每天开放的，也是欧洲主题公园当中到访人次最高的。想象一下妙趣横生的动物表演和与饲养员以及观众之间的互动，不仅可以给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大型海洋食肉动物的机会，也可以欣赏在一般的海洋公园见不到的虎鲸表演，让他们惊讶的目瞪口呆，而就连大人们也会和孩子一样被引人入胜的表演节目所深深的吸引到，融入其中。全家人一起开心度过的一天，也是非常适合家庭旅游的一个主题乐园了。家庭旅行，配着这首歌曲最合适不过了。前面的这段演唱非常适合旅行当中。而许茹芸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轻盈的演唱，也是把旅途当中的那种惬意、那种自在勾勒的淋漓尽致。爱就爱吧，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别把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爱就爱吧。心底里里里里里里有句很难讲的话，怕不好听，怕你听了没反应。眼睛里里里装得下你所有的行李，不就是去远方像红折式的旅行。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 这样轻盈的旋律，爱就爱吧。来到海边，当然要去海岸线了。你会发现，来到这边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旁，奢华酒店比比皆是。酒店后门呢，都是直接通往海边散步的长廊。小沙滩，各式的餐厅酒吧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也让游客呢，在饱览了蔚蓝的大西洋美景的同时，可以真正的享受正宗的西班牙佳肴。独特轻松的异国情调呢，更是成为了情侣们一顿超级浪漫晚餐的必备元素。各种水上活动在这里也是一应俱全的，降落伞、水上摩托、浮潜、香蕉船等呢，都可以让游客抛开掉国内工作和生活的一切烦恼，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内心。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很适合在海边晚上的时候。 Dance with me tonightOle Moose. We've got a special treat for you tonight. I'm gonna call my friend Ollie up here to sing to you ladies. Ollie! Let's go, man. Hey, 这位漂亮的女士，可以邀请你跟我共同跳一支舞吗？ 晚上 party 感十足的 Dance with me tonight 这首歌曲，包括过程当中那一段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等等，都是很有意思，很适合在旅行当中的时候听到。哎，我来到这个特内里费岛，很想打打球，很想要做一些体育项目，我想学一下高尔夫，有没有可能呢？特内里费岛南部的海景球场，全年温度在20到28度之间，放心，非常适宜各位打球。当然，来到特内里费岛，还有一点是不容错过的，就是这里的黑沙滩了。想要看黑沙滩，不用非要跑到雷克雅维克，不用去到冰岛了，黑沙滩在这里你是可以看到的，非常别致的黑沙滩，你可以在这里各种的凹造型，当然也可以纯粹的躺到黑沙滩上发发呆。沙滩当中有很多的帅哥靓妹。 我被你拼你笑一眼，你心迷住了，好奇怪，就像个迷你的神，你彻底把我吸引，逃不开。节拍 Baby 你我就是爱，黑夜你是我光环， Baby come with me tonight, Yes you're my dream girl, My only dream girl, You rock me all the time, 爱就不要谈，在一起离不开，在天空里眼睁不开，却感到你存在，躲不开，不应该，不应该，这冒险是谁安排， Baby 我不亲自来，让意外成为Come with me tonight, Yes, you're my dream girl, My only dream girl, You rock me all the time, 爱就不要谈 闭上把你搂进怀抱里，外面下雨了，如果你与我同路，为你撑伞护送是我的风度，他们用酒精轨迹 painting on you， 但没人愿意风雨里给你点帮助，我不会让冷风刺痛你脸颊， Trust me babe， 我是你生活最渴望的变化， Trust me babe，或许上一句显得有点自大， But I promise Everything I do for the love Everything I do for the love But it ain't enough I'ma rock your world Yes, you're my dream girl My only dream girl You rock me all the time 爱就不要谈就算 因为参加了一个比赛类的节目而真正的成为了好兄弟，也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孔令奇和王以太共同参与完成的 Dream Girl 这首作品当中呢，王以太飞顺部分的 Rabbit 敲打人心，也是把他自己最擅长的旋律说唱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而从这个某一个节目当中出来之后，然后也是除掉了自己身上 rapper 这样的一个头衔，孔令奇在这首 Dream Girl 当中呢，回归到他最擅长的 R&B 流行曲风。 R&B 风格融合了 hiphop 风格的元素，这首 Dream Girl 呢也是描述了每个人心目当中对于邂逅完美爱情的一种无限的幻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往的是加纳利群岛，加纳利群岛呢一共有七个岛，分两个省，我们今天只走了其中的一个岛，剩下还有哪些好玩的节目，好玩的内容，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去探索其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 Jim 邓紫棋今年的黑童话系列三部曲当中的毒苹果，听听看毒苹果跟其他两部曲的区别吧。 是你承认的影子，空洞的对视写着失望两个字， 之后。